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3周年之际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朝代表机构成员7月3号前往万寿台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同向献花篮，表示了敬意。